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五，农历10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就俄罗斯发生煤矿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致慰问电。 习近平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李克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0次会议。 李克强会见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汪洋主持。 韩正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全国人大机关重庆、海南、湖北等地和单位宣讲。 英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11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中俄科技创新年闭幕式致贺信。习近平指出，2020年8月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时，我和普京总统分别致信，表示祝贺，寄予厚望。一年多来，中俄两国共同携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创造性实施1000余项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两国在疫情防控、航空航天、核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取得一批丰硕合作成果。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成功启动，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实践证明，中俄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习近平强调，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共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方要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务实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中俄关系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俄中科技创新年成功举行，充分展示了两国在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科技合作的重大意义。两年来，俄中科研工作者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落实了1000余项科研活动。中方参与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大科学装置建设，双方成立俄中数学中心等，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合作成果。相信双方将继续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为推进俄中全方位合作不断注入强劲动力。中俄科技创新年当日闭幕。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就俄罗斯发生煤矿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京西贵国克麦卢沃州别洛沃市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29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5号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0次会议。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秉持上海精神，有效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各方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共同担当作为。李克强提出5点建议：一是筑牢安全屏障，维护地区长治久安，巩固执法安全合作基础，打击3股势力，加强反恐禁毒等领域合作；二是携手防控疫情，加强公共卫生治理， 用好重大传染病疫情通报制度，加强疫苗药物研发合作，提升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水平。三是坚持开放共赢，助力各国经济复苏，以开放为导向，改善贸易投资环境，确保地区能源安全稳定供给。中国愿扩大进口成员国优质农产品，促进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四是推进互联互通，畅通区域经济循环，推进交通、能源、通信网络建设，发挥快捷通道、绿色通道作用，推动区域合作稳中向好。五是聚焦民生福祉，促进绿色发展，根据疫情形势稳妥有序恢复人员往来，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上合组织多边协作应急信息共享系统，拓展可持续发展合作。李克强表示，中方明年将主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1次会议，期待同各方一道取得更多丰硕合作成果。与会各方表示，当前形势下应加强疫苗合作，推进经贸、产能、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拓展人文交流，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加强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肖捷、何立峰出席会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6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李克强祝贺沙希德出任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联合国是最具代表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多边主义的旗帜。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应当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繁荣。沙希德赞赏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多边主义，表示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希同中方加强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何立峰参加会见。 13届全国政协第57次双周协商座谈会26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他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守正创新，遵循科学规律，协同做好中医药资源发掘和保护工作，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10位政协委员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发言，10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大家认为，当前中医药发展迎来了重要机遇，但仍面临科研创新动力不足、人才瓶颈制约明显、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等突出问题。委员们建议，要做好中医药古籍的梳理保护和挖掘，加强民间验方、秘方和技法的征集和抢救，要加大科研投入，搭建创新平台，推动中医药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让中医药疗效讲得清、机理说得明。要着力把好中药材质量关，引导企业加强中药材提纯复壮和新品种选育，提高种植与流通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促进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药物审评审批机制，鼓励中医药研发和应用。要完善中医药服务定价机制，适当提高中医药服务报销比例，支持针灸、正骨、特色中药制剂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要重视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药大师、中药炮制和制剂名师等特殊人才培养。要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构建符合国际规范的中医药诊疗标准，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做主题发言，国家中医药局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科技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负责人做了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26号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别洛乌索夫通过视频方式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韩正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投资合作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始终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重点项目合作积极推进，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呈现不少新亮点。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入挖掘两国投资合作潜力，推动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新成果， 不断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韩正就深化中俄投资合作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做好中俄投资合作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下一步投资合作的方向和领域，加紧修编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二是发挥两国产业各自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对接，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三是积极推进双方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打造投资合作新增长点；四是加强地方合作，双方继续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重点产业开展合作，持续释放新动能；五是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共同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别洛乌索夫表示，今年以来，俄中投资合作领域取得显著进展，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俄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用好双边投资合作机制，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国投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取得更多新成果。 本台消息，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坚持承接疏解、错位发展、改革创新、试点示范、协同联动、一体发展的原则，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实现以富扶主、主富共兴，坚持创新引领，提高治理水平，推动绿色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和谐宜居品质，引领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探索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质量样板和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为建设和谐、宜居、美丽的大国首都做出贡献。意见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北京发展新高地；二是推进功能疏解，开创一体化发展新局面；三是强化规划管理，创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典范；四是加强环境治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五是对标国际规则，搭建更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六是加大改革力度，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走进全国人大机关重庆、海南、湖北等地，用生动的案例、详实的数据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26号在全国人大机关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王晨从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对全会精神做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他强调，决议提出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两个确立是决议啊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也是啊指引我们在建设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重庆做宣讲报告。重庆市6000余人通过现场和电视电话会的形式参加了报告会。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际，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党有核心，才能外中一心。只要我们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切行动向党中央看齐，听总书记指挥，我们的工作就有底气，发展就有希望，事业就能顺利。 我们要把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使之进课堂、入头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陈敏尔还深入重庆社区和红色遗址，与群众面对面宣讲。今天，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辉在海南海口做宣讲报告。王晓辉围绕充分认识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切实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等进行宣讲和阐释。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意志、反映人民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也是我们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重点所在。 王晓辉还来到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分享学习体会。24号、25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福瞻在湖北做宣讲报告。谢福瞻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提出的重要要求，紧密联系湖北实际，向干部群众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前往华中科技大学、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与高校师生、青年代表们互动交流。 两个权力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今天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是我国首次设立的多业态融合的国际性展览，共有上千家国内外文旅机构和企业参展。展会以美丽中国、美好生活为主题，融合科技元素和全新陈展手段，展现了中国文旅行业的新成果、新业态、新方向。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文化和旅游高峰论坛、长江主题灯光秀等系列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内容。 白皮书全文约2.1万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新时代中非各领域合作，坚定不移巩固相互支持，奋力开创中非关系新局面。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是中国政府发布的首部全面介绍中非合作的白皮书。白皮书全面系统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非洲方向的新理念、新实践、新成果，用大量数据和事实诠释了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式的中非合作格局，以及中非人民在新时代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光辉历程。 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对非政策的理念，以及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迎接论坛达喀尔会议的胜利召开。 随着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全国各地冰雪运动的热度不断提升，走进雪场、走上冰道，正成为越来越多群众休闲健身的新时尚。 这些天，新疆阿勒泰地区迎来大批游客。因为阿勒泰雪量大、雪期长、雪质好，这里成为众多滑雪爱好者的打卡地。大家在雪道上切磋技艺，尽享速度与激情。 这个景色非常漂亮，然后场地非常空旷，我们南方孩子又很少见到雪，而且像今天这种天上飘着雪的这种天气，边滑还能边享受景色，这种感觉特别好。 群众性冰雪活动在多地开展得丰富多样。河北派出300余辆配备着滑雪器材的冰雪大篷车，走进1400多个乡镇街道，将冰雪运动送到基层。辽宁启动了运动辽宁滑向2022活动，黑龙江陆续开展100余项赛事，带动8000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吉林玩冰踏雪健康吉林系列活动成为品牌项目，吉林市还对全市中小学生免费开放体育馆和冰上训练馆，吸引着各个年龄段的追冰少年。 冰球能让我更坚强、更勇敢，我以后想当一个优秀的守门员。 如今随着冰雪场地设施的提升，冰雪运动也从北方走向各地。重庆的高山滑雪场建成开放，雪板、雪圈、雪地摩托等多种娱乐项目让市民欢乐不停。 贵州关岭、四川成都等地修建专业的大型室内滑雪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滑雪乐趣。湖南长沙还推广普及冰雪文化，组织专业滑雪技能培训等。 群众性的冰雪主题活动包括了冰上趣味运动会、冬奥知识文化的普及，鼓励市民体验冰雪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一同来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 多地中小学加快冰雪运动进校园的脚步。北京石景山区把短道速滑、冰壶等运动动作编排起来，创编冰雪课间操。上海组织近8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冰雪及冬奥知识的线上学习和线下竞赛。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的山里学校与滑雪场合作，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感受冰雪快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安盟等地，旱地冰壶等特色冰雪课程逐步开设起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中国轮椅击剑队运动员李豪、教练员庞进，中国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刘翠青、领跑员徐东林及中国残联理事、体育部主任赵素晶5位代表，围绕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主题，分享运动带给他们的别样人生。 我在奔跑的时候，风从旁边呼呼地吹过，我感觉像飞一样，是体育让我变得更快乐、更热爱生活了。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奔跑，继续完成我们的梦想。 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我们代表团获取优异成绩的坚实的基础，综合国力的提升，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充分的体现，残疾人民生的改善，都使得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运动员能够有机会、有能力、也有底气去为国争光，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5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例。截至11月2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60例。截至11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6433万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10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60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624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2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国家税务总局对走出去纳税人相关税收政策及110个税收协定进行归纳整理，总结共性涉税问题，编制了新版走出去税收指引，按照适用主体、政策规定、适用条件、政策依据，详细列举了走出去纳税人涉及的99个事项，为我国走出去纳税人提供税收法律法规方面的指引。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在摩洛哥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2届执行理事会上，中国江苏省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省辽河灌区、西藏自治区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3个工程入围第8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26项。今天，第6批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胰岛素专项在上海开标，11家企业、42种产品拟中选，平均降价48%。全国医疗机构首年采购需求量约2.1亿只，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90亿元。本次胰岛素专项采购也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首次拓展到生物药领域。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在北京、山西、四川等15个省份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主要针对躯体功能受损的失能高危人群和认知功能轻度受损的失智高危人群进行干预，预防或延缓失能失智的发生。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2次驻华使节奥运情况介绍会，来自70余国约120位驻华使节、高级外交官及国家地区奥委会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会。 目前冬奥会筹办工作已进入全力冲刺关键时期，北京冬奥组委将会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与各国驻华使馆密切沟通，为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和体育部长等国际贵宾提供良好的服务。今天，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直升机救援基地正式启用，配备了救援型直升机和医疗转运型直升机，可两架同时起落。按照国际雪联和北京冬奥组委的救援要求，直升机五分钟内可飞抵赛场，十五分钟内可完成医疗转运。11月26号，由外交部驻港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广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对接新机遇、助力新征程外国在港商界云参访大湾区活动，在香港主会场和深圳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展示了大湾区建设的进展成就、宏阔宏利和巨大机遇，鼓舞国际商界更好扎根香港、进军内地，共谋共建、共享发展。连接中国云南昆明与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国内段试运行列车今天开始按图行车，覆盖国内段500多公里的公众通信网络工程建成交付，预计12月初通车后，从昆明至西双版纳景洪仅需3个多小时，也将结束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通铁路的历史。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阿乌高速公路全线主体日前完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阿乌高速全长超340公里，计划今年底全线通车，届时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将由7个半小时缩短至3个半小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5883万043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517万464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81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57万例。德国26号报告新增确诊76414例，为该国新高，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65万。英国2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724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成为欧洲首个确诊病例超千万的国家。美国费城警方日前发表声明说，24号，一名55岁的妇女在费城南部遭枪杀。至此，今年费城已经发生了500起凶杀案，凶杀案数量已追平1990年全年的最高纪录。费城市长肯尼称，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之一是非法枪支不断流入，州议会未能制定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美国媒体25号还报道了芝加哥一对母子在同一地点先后遭枪杀的事件。24号，当地市民迪丽莎在儿子遇害地点哀悼，遭到枪击身亡。21号，她14岁的儿子遭人枪杀。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与美国媒体合作统计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11月21号的一年之内，美国除单纯性自杀事件外的枪支暴力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0人，达到20312人。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5号，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科迈罗沃州一座矿井发生事故，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救援人员，另外有63人受伤。事发时，共有285名工人在矿井中作业，大部分工人被紧急疏散。俄罗斯相关政府部门称，矿井内很可能发生了可燃气体爆炸，调查正在进行中。26号，法国渔民开始在法国北部圣马洛等3个沿海港口及英法海底隧道陆续发起封锁行动，抗议英国在发放捕鱼许可证方面设置障碍。根据英国脱欧协议，今年1月1号起，欧盟国家渔民可在得到英国许可后进入英国海域捕鱼。法国方面指责英国审核严苛，导致大量申请被拒。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秋